芒果 TV、喜马拉雅联合出品，光合积木制作，晋江文学城 Priest 原著，古风玄幻多人小说剧《六爻》第21集。 天确实要黑了，妖谷中危机四伏，回去途中也没有那块附着北冥军的木牌保驾护航了，比来路还要凶险。几个人都没敢耽搁，严丝合缝地顺着来路往回走去，连最聒噪的韩渊都没吭声。混江湖的最讲义气，师兄们这个情他心里记着。那颗蛋见他们要走，仍然不肯放弃，努力地避开地上一干石子硬物，克服重重困境，将自己翻滚成了一缕蛋旋风，不依不饶地追了上来。李云回头看了一眼， 这是什么妖怪的蛋？跟着我们想干什么呀？ 可能是想变成主蛋。 程前拎着狗熊精的大尖牙，凉凉地道。蛋旋风不知是听得懂人话，还是感觉到了他言语里的恶意，当场打了个哆嗦，原地逡巡片刻，最后磨磨蹭蹭地转了一圈，小心翼翼地避开程前等人，滚到了严征明脚下，可怜巴巴地不动了。严征明脚步一顿，先是铁石心肠地绕路前行，可是他走了几步，又忍不住回头看了一眼。不知怎么的，他从那颗蛋光溜溜的蛋壳上看出了浓浓的失望，可怜巴巴的。于是严少爷再次鬼使神差地停住了脚步，犹豫了片刻，他指着韩渊：“ 你去，把它捡回来吧。”“ 啊，你刚才不是还说让我别碰吗？” 韩渊直眉愣眼地反问，李云也觉得奇怪。 大师兄，为什么？ 严征明一皱眉。 这问题怎么回答？总不能说是看那颗蛋挺可怜的吧？ 当下他灵机一动，搪塞了一个煞有介事的借口。 那个紫鹏真人不是让我们将临仙台上的东西拿去给他吗？据说妖修都上不了临仙台。我估计他其实也不知道那台上有什么，就拿这个去糊弄他一下。 几个人一路走过来都已经心力交瘁，早把糊弄紫鹏真人的那茬子给忘了，被他一提方才想起来，纷纷认同了这个说法。只是他们都觉得不招四六的大师兄这次缜密的有点不同寻常。说来也怪，回城虽然没有北冥军保驾护航，却反而比来路还要消停。几个人紧张了半晌，一路只遇到了几个没成型的小妖，匆匆来去，虚惊一场，便顺利地回到了紫鹏真人的洞府。巨禽依然俯卧在洞府原处，头顶上漂浮的女人却不见了踪影，一时间拿不准她到底是睡着了还是死了。严征明回头冲师弟们比划了一个安静的手势，谨慎地上前探查。私心上，他希望紫鹏真人能自觉地去死一死，少找他们麻烦。但他也知道，这种侥幸成真的可能性不大。突然，他听见身后传来了咔嚓，几个人全部风声鹤唳。四下寻找后，目光落在了韩渊怀里那颗百折不挠的蛋身上。只见蛋壳上多出了一道一道的裂纹，正从顶端往四下扩散。终于，裂纹中心处，一块蛋壳落了下来。韩渊瞪大了眼睛。 啊，手！ 他看见蛋里伸出的竟不是一只鸟喙，而是一只手，一只婴儿的手。韩渊慌忙将蛋放在了地上，几个人在身后那不知是死是活的大妖面前目瞪口呆地看见从蛋里爬出了一个婴儿。那东西是肉乎乎的一团， 乍看和普通的凡人婴儿似乎没什么不同，除了刚出生就似乎有凡人周岁的样子，以及后背有两团不大明显的胎记。韩渊伸出自己沾着淤泥的爪子，在那诞生的婴儿身上戳了两下，往不该看的地方看了一眼，不合时宜地鉴定道： 好像是个女的。 婴儿被他戳了个大马趴，他四肢滑动，发现自己竟还不如在蛋里的时候行动自如，悲恨相续，于是嗷一嗓子嚎了出来。这一嚎不要紧，紫鹏真人的整个洞府都跟着震颤起来，离他最近的韩渊一屁股坐在了地上。 这到底是什么东西啊？这 那就是天妖。 紫鹏真人不知什么时候露出了人面，浮在巨禽头顶，像团雾一样模糊不清，整个人透着一股半死不活的颓丧。他仿佛已经没有多余的力气理会其他人，百感交集地看着地上的小女孩，而后叹了口气： 此乃妖后与凡人之子，妖后身披人血，顶着千刀万剐之痛，雷鸣加身之苦，硬闯临仙台，将他安放其中，继而死在了台上。而他却生来半人，不受临仙台辖制，这但百年间毫无动静，众人都以为是个死胎，谁也没想到最后妖族大劫会降在他身上。 什么？妖王头上被人戴了绿？ 韩渊听得昏头脑胀，却准确地抓住了重点。 你闭嘴吧。 严征明有气无力地出言阻止，程潜却已经反应过来。 我们这番误打误撞居然真的将所谓临仙台上的东西带出来了，怪不得妖王被天妖将士夺其力，却连提前下手除掉他都做不到，因为妖修上不了临仙台。但是是谁将他从临仙台上取下来的？北冥君吗？ 把他抱过来我看看。 你想干什么？ 话说一半，严正明似乎察觉到自己的语气太生硬，连忙更加生硬地补救了一下。 前辈，这小母鸡可是才刚出生。 那不知是什么品种的小杂毛一亮嗓子，严征明就忙不迭地躲开了三丈远，闲得不行。可闲归闲，他还是不想把它交给紫鹏。 按照紫鹏真人的说法，这小杂毛乃是妖王陛下头上一顶活生生的绿帽子，而紫鹏真人是妖王麾下一员大将，谁知道他打算对这小杂毛干点什么？无论这小杂毛是个什么出身，他破壳而出也不过就是这么一时片刻的光景，既没有做过好事，也没有做过坏事，竟然没有什么好评判的，别人怎么能随意决定他的生死呢？ 紫鹏真人没料到自己竟遭反抗，病病歪歪的影子清晰了些，怒而转向严征明： 你敢？ 敢字话音没落，声色俱厉的紫鹏真人已经吓坏了地上的小女婴，他声音哽了一下，随即哭丧着皱巴巴的脸，似乎是抽搐着深吸了一口气，放开嗓门。这一嗓子威力非同小可，比方才还要剧烈的震动再次袭来，大小石块纷纷从头顶落下，紫鹏真人的洞府好像就要给他哭塌了。 快走！那这个怎么办？ 韩渊听了，手足无措地望着眼前嚎哭不止的小女婴。李云一蹦三尺高地躲开了一块落下来的石头，险些砸了脚，手舞足蹈的道： 拎走，他连牙都没长，肯定不咬你。 韩渊壮着胆子， 以一种奇异的姿势双手捧起了小女婴，想必是在他手里还不如趴在地上舒服。小女婴的鬼哭狼嚎简直是变本加厉，更上一层楼。飞沙走石中一片混乱，韩渊被自己身上的外袍边角绊了个狗啃泥。外袍是李云的，李云比他年纪大，身量自然要高出不少，一脚一直拖在地上。好在一边的程潜还算眼疾手快，在铺地的韩渊将那女婴压死之前，一把抓住了女婴的一条腿，像拔萝卜一样将她倒着提了起来。小天妖果然是天生不祥，这倒霉孩子才一出生都快被这几位给折腾死了。 哪里走？ 说话间，那原本瘫倒在地仿佛奄奄一息的剧情如同回光返照，他头上女人的虚影没得散了。剧情站了起来，抬起一只巨大的爪子当空扣了下来。程潜本能地想用手中尖牙去扛，可尖牙实在太大太沉，他一只手勉强拎着个小女孩，另一只手就无论如何也挥不动他这不趁手的兵器了。直到这时，程潜才后悔自己将那木剑丢在了雄狮旁边，他甚至来不及给那女婴换一个姿势，只能尽可能地拎着她往后退去。那巨禽的爪子对他来说简直是遮天蔽日，避无可避，就连李云也再拿不出半瓶子金蛤神水了。他甚至觉得那尖锐的爪子已经落到了自己头顶，程潜头皮一紧，感觉无命休矣。然而预想中的剧痛并没有到来，程潜猛地一抬头，惊喜地发现紫鹏真人的巨爪被一把木剑架住了。那木剑宽不过两寸，正是他们平时练习用的，握剑的手更是瘦骨嶙峋，手腕间布满了突兀的筋骨。 师父， 程潜从未觉得木春真人飘飘悠悠的身形如此伟岸过。木春真人看了他一眼，似乎是笑了一下，目光扫过他一众虽然狼狈但依然活蹦乱跳的徒弟，用惯常的声音哼唧道： 哼，你们呐，先走吧，回去等为师。 说完他手腕一转，轻巧的便将紫鹏真人凌空拍下的一记巨掌卸力到一边。轰隆一声，本就风雨飘摇的洞府又摇了三摇。程潜迟疑了一下，本不愿意走，李云却推了他一把。 哎呀，这师傅会斗不过那只老母鸡吗？快走，别在这碍事了。 这一次连大师兄也没有反驳，四个人加上个半妖，从紫鹏真人的洞府鱼贯而出，顺着来时漫长的石阶回到了山穴的另一边。等从水潭中爬起来的时候，天已经彻底黑了，月亮爬上了中天。程潜松开在水中捂住女婴口鼻的手，将哭得快要抽搐的幼年天妖放在一边，松了口气，结束了他们俩的互相折磨。四个人不约而同地没提要回去的事儿。此时洁癖的顾不上洁癖，肚子饿的也顾不上肚子饿了，他们一起横七竖八地坐在山穴池边等着木春真人。 多人小说剧六爻，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